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小孩子防拐十招。 哎，老公 啊， 你看你手机上的视频啊，太可怕了。 哪个我看看。 哎，就这个你看啊，爸爸带着孩子出去，在街上遇到了一群人，结果就被围起来，把孩子给抢走了。旁边的人都以为那个爸爸是个骗子。 哎呦呵，这真够可以。那以后我可不敢一人带孩子上街了啊。你可得跟着我。 哎呦，真是，你就是胆小。 你胆大。 我说你得学习学习方法，看看有什么招对付骗子。 那倒是有道理。哎，这不光是咱们带娃上街，孩子一个人在街上更得注意防拐，是吧？ 那肯定呀，咱别在这儿讨论了，还是听听 AI 专家有什么意见。 对。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那专家，请问在街上如何防止孩子被拐骗呢？ 家长细心看管很重要，同时还要注意一些特殊场合、特殊情况，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 有。那您能具体说说吗？ 一，带孩子外出时要随时保证孩子在视线范围内。二，不要带小孩到偏僻人少的地方，注意防范后面来的摩托车、面包车。三，尽量不要带孩子到人员复杂拥挤的场所，以免孩子因拥挤走失被拐。四，聘请保姆时一定要查清其真实身份，并掌握相关资料。千万不要让陌生人照看孩子，其实时间很短。六，在医院不要把孩子交给不认识的医护人员，睡觉时锁好门窗。七，一定要亲自按时到幼儿园或学校接送孩子，防止犯罪分子乘虚而入。八，教孩子拒绝陌生人的饮料、糖果、礼物和搂抱，不跟陌生人走等。九，让孩子熟记家庭住址、电话、父母名字，经常对孩子进行应急安全教育。十，要告诫孩子不要到荒凉偏僻的地方玩耍。 哟，您提醒的太重要了。 好家伙， 这十条，哎呦，真是太有必要了。我怎么就没注意呢？ 那可不是，我听完之后也是一把冷汗的，以后可千万得注意啊。 哎，就是，那要是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怎么防拐骗呢？专家？ 那都有几招呢？ 招数一，假冒熟人诱惑法；招数二，给予礼物利诱法；招数三，帮忙带路法。 哦，我们明白了，专家媳妇儿，赶紧的吧，找孩子说说去，告诉他们这些、啊。 对，等，我这就去。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为了指导各地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项目鉴别工作，督促加快完善制度和建立专家队伍，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教育部日前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指南明确了鉴别依据，主要从培训目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评价方式等维度对培训项目进行综合考量，如果符合以下特征即判定为学科类培训。指南当中提出建立专家鉴别制度，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专家组可以通过资料审查、实地查看、课堂观察、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综合研判培训目的、内容、方式、评价等具体情况，提出培训项目属于学科类或非学科类的鉴别意见。指南还提出强化机构行业自律，培训机构应该落实自主管理责任，对开展的培训项目类别进行自我研判、自评自查，自觉按照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的相关规范要求，规范开展培训活动，不得出现名不符实的情况，不得隐形、变异、违规开展学科类的培训活动。新牙长不出来要去医院处理，如果乳牙早早掉了，孩子经常用牙龈咀嚼食物或者经常舔吮，就会使牙龈间质肥厚，导致恒牙出不来，这时候可不能静待花开了。如果乳牙脱落之后迟迟不换牙，务必要去医院检查，让医生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根据情况不同排除是否有多生牙占位阻碍新牙萌出，还是牙齿异位了，医生会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治疗方法，减少阻力，使新牙顺利长出。大型童话剧《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故事讲述的是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生活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小公主，取名白雪。老国王去世后不久，新王后逐渐掌控了大权。某天，新王后从魔镜那儿得知白雪公主比她还要美丽，气急败坏的王后便派独眼将军追杀白雪公主，不料却被王子的侍卫救下。获救的白雪公主在密林深处结识了七个善良的小矮人，皇后不甘之下又派女巫装扮成老太婆，趁小矮人不在时哄骗白雪公主吃下了有毒的苹果。得知真相之后，年轻的克鲁斯王子携手众人开展了营救行动。大型童话剧《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和26号，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儿童舞台剧《三只小猪》，故事讲述的是在大森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动物，有兔子老师、皮皮狗、小猫咪、三只小猪，猪妈妈带着三只可爱的小猪快乐地生活着。为了培养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离开家让三只小猪团结起来盖一所房子。可是猪老大、猪老二好吃懒做，猪大哥想用稻草盖方便，猪二哥想用木头盖好看，猪小弟希望盖一个坚实牢固的石头房子。因为盖房子每个人都意见不同，最后吵起来拆伙，自己盖自己的。狡猾的狼家族，大灰狼、美美狼夫妻却一直想找机会吃掉三只小猪。大灰狼他们向三只小猪发起了攻击，猪老大和猪老二的稻草房和木头房被大灰狼吹倒推翻了。最后猪老三聪聪建造的石头房保护了三只小猪，成功抵御了大灰狼的进攻。儿童舞台剧《三只小猪》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地点在鱼语剧场，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儿童文学具有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帮助孩子在认识社会、认识历史、丰富生活经验、增长知识、启迪心智时发挥作用。 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让思想和品德得到升华。除此之外，还有对情感、情操、精神境界等方面的感染和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耕耘图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两套适合孩子阅读的书。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耕耘图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敖德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哎，上一集呢我们聊了啊耕耘图书馆的一个卖爆的火热的产品，叫做这个 冒险王 扎西，是一套这个桥梁书籍哈，就是比较适合6岁左右上小学一年级， 小学低段的吧，1到3年级， 1到3年级的哈。 对， 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一系列叫做100种秘密系列强书。这个强书其实我们在节目刚刚的时候对说过很多次对，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强书的概念。 好的，首先我想给大家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强书，不是贴上墙上的书就叫强书它底下它要贴在墙上的哈。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英国剑桥的一个历史学家那里面把它引进到中国来的一套全新的一种，其实是一个跨学科通识教育的那么一个产品啊，也是他自己给他女儿写的家庭教材。那么这么多已经6年过来了，我们今年又刚刚推出来比其实冒险王扎西还受欢迎的那么4本书。一个就是像100种动物的秘密啊，100种恐龙的秘密，100种植物的秘密和100种虫子的秘密。为什么是这个阶段要推这样的书呢？就是也是针对小学低段的孩子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开始出现分化，兴趣分化，那么很多人就是要开始这样专题性的兴趣。那么这个书呢，但是我们又觉得作为百科书啊，不是说哎我们给他的知识越多越好啊，现在我还是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应该在进入到任何一个学科里，我们应该是怎么学它才重要。你看咱们，我举个例子说恐龙应该是所有小朋友都喜欢的题材，几乎没有不喜欢恐龙的孩子哈。可是呢我们知道，你说我们是把所有的恐龙都记住就 OK 了吗？所有的恐龙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都知道恐龙是食草的，然后有食肉的就 OK 了吗？或者说我们更深一点，我们知道怎么恐龙分类啊，恐龙有这个是鸟臀目有蜥臀目就 OK 了吗？其实我觉得还不够，其实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知道，哎，在整个地球的46亿年历史当中啊，那么恐龙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什么时候灭绝的，是什么原因出现的，是什么原因灭绝的啊。然后我们也知道他生活的这个将近2亿年的时代里，他就经历了哪一些时期啊，当然他最长的时期应该是侏罗纪和白垩纪，那么前面的3叠纪他也有一段时间，但是最重要我们要知道恐龙所生活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地球是什么样的，大陆是都在一起吗，还是像今天一样，那时候气候怎么样，他们吃的植物都多高，都有哪些，那除了恐龙那么多的时候，那恐龙同一时期有哪些动物呢，又有哪些虫子呢，又有哪些植物呢，那个时候开没开花啊，那个时候有没有鸟啊，对吧。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就是你看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它不仅仅是讲恐龙一方面的知识了，它可能讲要整个地球的历史，讲那时候的气候，讲那个时候的植物、动物、昆虫、鸟类等等。但是典型的，它首先不是局限在一个学科了， 对对， 那它包含了很多学科，然后呢还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轴，也就是从2.4亿年恐龙的出现，然后到6600万年恐龙的灭绝，它又按照一个时间轴来的，我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例子特别好，就是我们都知道斯皮尔伯格导过一个片子哈，叫 《 侏罗纪公园》，但是那个片子犯了一个最之常识性的错误，因为那里面是不是有霸王龙啊？ 对， 但是告诉大家，霸王龙根本不生活在侏罗纪，是吧？它生活在白垩纪的晚期，也就是恐龙的时代里面。霸王龙看似那么强大，但它生存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也就200万年。但是其实整个恐龙生活有将近2亿年，1.75亿吧。 啊，你看在这长时间里，它出的时间是非常晚的，但是它竟然把它给放到了侏罗纪里面。 对，其实这个是也是呵呵之前的这顾问没找好，找罗埃德好了。 就是这就是我们觉得，这套书给我们的是，我们一直想通过书本身能够启发我们，哦，我们原来的学习方法对吗？我们原来的学习方法高效吗？我们原来的学习方法能够真的让我们变得有优秀吗？真的让我们变得有创造力吗？有思辨能力吗？这是其实我们愿意考虑的，通过出版物能够改变今天的所有的孩子们。 其实这个强叔，我看听了这个敖德老师的介绍哈，咱就拿这个恐龙这一系列来说，因为它还有什么虫子的秘密啊、动物的秘密啊、植物的秘密等等好多好多哈，它更像，它的状态就是一个树状图的， 是我们一直在讨论历史 学的问题吧？ 对。 你好像只知道，比如说唐宋元明清，那你知不知道在清朝，乾隆统治时期，西方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因为把它比较生硬的割裂开了，就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我们分开学，导致的，哎，你要背的时候，好像那两个年头啊，还挺相近，但你完全几乎联系不上他们。 是的。 又比如说，我们根本以前意识不到李白和杜甫这两个人，他们是好朋友，杜甫 对， 是李白的一个大粉丝，对不对？但是 对， 好像他们俩其实只差了11岁，但却经历了唐的辉煌和唐的中晚期。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刚才主持人宇浩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今天摆在我们中国人也好，就摆在全球的年轻人的那个面前，其实是一个巨大挑战的，也就是说，今天地球真的是变成平的了。那么将来如果从单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将来跟你竞争的不是你那些同学，也不是比你更高的那些更好的学校毕业的毕业生，其实大部分跟你竞争的可能就是将来的超级智能机器人 对 啊，它可能会替代你很多很多的工作，也就是它在抢你的工作。那我们人如何能够有保有自己的这个充足的创造力，以及对应变这个变化的能力，用原有的学习方法肯定是不行了。那你看这套书其实特别简单，就那么怎么说1米8长的一个小长卷，但是它给你的每一个东西知识都是系统性。其实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学者哈，我们看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你都会发现一头扎进去，哎呦我们就迷路在里面了，因为你发现这个知识无穷尽，学不完看不完是吧？但是哎它这个提炼出来给我们全是系统性，都是框架，然后就像那个巨大的蜘蛛网的那种思维导图，你在里面你怎么看你都不会迷路，你始终知道你的那个所定位的点在哪儿，你也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你特别清楚往哪个方向走，那个方向是什么，你不用去了解，只要往那个方向一走就知道那方面是什么。你去，这是有我觉得自从我们编了这个6年的强书，我们现在已经有17本了哈。我觉得我自己在写作上，在学习能力上，完全都是这一套的工作方法， 对， 特别高效 对 啊。而且很多人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博学呀？”我说就是因为方法学对了，我才会迅速的能够掌握到有些东西其实可以推算出来的。用劳埃德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你们每个人学会了这种方法都是预言家，因为你找到了规律， 是 啊，对吧？你知道往回看，你知道哦，历史是这么过来的。往后走，你至少不知道走哪条路，但是它有几个方向，它是有一个趋势的，你是可以预言出来的。啊，这就是这一套书的特别好的这种思考方法啊。 而且这里边我看哈，就是这套强书还是已经落地了，到北京的几个小学哈都进行过这个互动和讲座了。 对， 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啊？刚才我们一直提到劳埃德是这个强书的作者啊。 对，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强叔的书呢，在这个就是拿皇城根小学来举例哈。当时皇城根小学有个副校长，他专门上一堂这个课。那上的这堂课的时候，我是全程在后面听的。他的教学，他说，哎，我看到的书有真好，就是从来没有过在跟我们教学体系里面用这种形式给孩子们上课的。那个班级孩子是6年级的孩子，那当然。这个在清华附小的这些几个校区都做过，后来他成为北京市的这个教学培训的骨干，到处去讲他这个讲述的怎么教学的。那我也想跟大家家长也去分享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一呢，他就每6个孩子一组，然后去研究这个强叔，他们说了，就你们自己来选自己你感兴趣的点，然后。通过这个点再往外延伸画，用思维导图的方式画，你就会找到了哦，原来这一个点出发，发现有无穷个方向，然后无穷的知识点都产生了连接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导致了，就说哎，这一堂课他总结出来发现，原来无论这个老师上课有多好，总是会有几个孩子溜号，因为他不喜欢。你保证不可能保证这一节课所有孩子都喜欢的嘛，是吧？但是呢，他说这节课发现每个孩子全神贯注，为什么？他找的都是他喜欢的角度。哎，这是一。第二，他说原来都是老师在前面讲，我在后孩子们后面听。他说这次呢，孩子们成为主动的了，他们做完思维导图以后，然后每六个一组上前台给全班孩子去做分享。那在分享的过程会发现六个同学，六个研究方向。每个研究人都不一样，而每一个人发现，哦，天啊，我教了他这6年，发现我都没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方面的能力。比如说，有人演讲能力很强，上去讲的时候，打纵横开合，然后讲的极其生动，像说相声一样，演讲的很好。那么还有的孩子突自然而然就成为这个六个人当中的一个组织者，他就会组织每个人怎么分工，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你干那个，你干那个，你看组织能力就出来了。那然后某个孩子发现他在对其他有一个小女生就对欧洲历史特别感兴趣的，知道玫瑰战争怎么样？哇，他说老师我都没听过哈。那你看这就是他就觉得哎，原来我们的教师他让我明白一件事，老师的角色要转换，要由从讲台变成后面，我由原来的站在讲台前，我要现在站在班级后，把孩子们推向前面。他们是教学相长，让发现，哎，孩子才是这个一个学习的主体。我们老师做引导，适当的引导、启发、提问就 OK 了。呀， 这个 这就 例 是， 子，对，这个例子在《翻转式学习》这本书里边特别提到，我记得应该是哈，他的养了一个 翻转课堂，那我记得应该是吧？ 对，翻转式学习，他提到了一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在弗雷明汉镇，是其实他不大，这个学校没有那么有名，涩谷学校，涩是那琴瑟的瑟，谷呢是山谷的谷，涩谷学校，1918年建的，他是他自己就是说的。就是要比下山学校， 下山学校， 对，比下山学校更激进、更自由的一个教育理念。它里面的例子让我听完之后非常震撼。就是他刚才说的，就是什么叫翻转式学习？要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要把学习主体给学生，而不是老师。因为这样会影响整个教育的进程。他们那里的学生就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老师进行的是一样的，他分组。就是你们对什么感兴趣？学生们可能说，哎，我们这考虑人会不会活到100岁，或者说人想活到100岁应该怎么样？他们成立了这样一个兴趣小组，在里面也没有年级，也没有学科。那些人可能学，我想学天文，我想知道这个冥王星为什么被排除了九大行星，现在它在外边飘着，它是一个矮行星这种。 对， 这些人就专门就这些话题研究，这些小朋友，他里边也没有多大，他可能一个6岁的和一个12的、16的人在一起研究，没关系。 对， 这群人就研究，然后。支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知识类的一个图谱，或者说我们叫思维导图。这些孩子当面临着他们也有高考嘛，要去大学的时候，不能总在中学学习啊。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又再组成了新的小组，就是我想考哈佛，我想考耶鲁，我想考其他藤校。每一个不同的学校的孩子组成兴趣小组，要研究怎么能更好的上这个学校。那么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 考上了很好的学校，有着不错的收入。当他们这些脚比成功的人、 嗯、 或者非常成功的人了，已经在问他们最快乐的时候、 嗯、 最好的那种知识学习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涩谷学校。 嗯， 他其实就是把学生作为一个研究的学习的主体，我们对什么感兴趣，然后进而激发他们。确实， 对， 因为老师并不是万知万能的，百毒不侵，也不是，他是很多知识放在那里，但其实我们学到的应该是怎么样运用知识。 对， 这个才最关键。引擎时代，搜索引擎时代最恐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该搜，当你就不明白什么的时候我就去搜，不明白的时候我就去搜。但是最恐怖的就是我不知道该搜什么。 是的。 对，我觉得 这些呢，就是互联网就是满足我们学知识的学习的需求，但是满足不了我们系统的，就是你去咋搜啊，他给不了，他给你的都是点，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是系统， 对， 对吧？全局观，强叔给我们就是全局观，你站在知识面前，那老爱的有句话说要退后一步看到全局， 嗯， 那就你有了全局的观，然后又有系统性，我觉得那你学什么东西都极其的简单而且快，你再花同样一个小时时间，你所比别人所学到的东西更全更多， 对对， 是吧？ 对，全局观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培养了小朋友自主的主动学习的这种能力、 嗯、 这个是家长们和学校教育者们一直在努力追寻的一个结果。 对， 嗯对， 像最近啊， 尝试的， 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有时一般的是一个应该是一群高中生哈、啊、拍的一个视频，他们就在唱这个用自己流行歌曲的方式唱了一个中国历代历史的朝代的变更， 嗯 啊，改编的很成功啊，然后这个视频很火，但是让我特别的觉得这个他们的怎么说呢，就是对历史的看法让我觉得深深的产生了怀疑，就是他们在从春秋战国开始，从上古一直到清的结束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把有些朝代给去掉了， 嗯 啊，有些朝代比如说把元朝去掉了，把清朝去掉了，那我们觉得这我觉得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到今天没有断，我们是5000年的脉络没有断，对吧、 嗯嗯、 那么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它都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不能去否认，如果我们自己都否认那不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那就太可怕了，对吗？ 对对， 尤其是今天你还是一帮学生、 嗯、 啊，这然后在做的事竟然你就取掉了很多的历史，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能缺少系统观的，我们不知道历史怎么样怎么过来的、 嗯、 对吧？ 对， 嗯，那这就是其实哎呦，当时我看了以后怎么会这样、嗯、我还刻意在下面留了言，我说今天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回头看自己的历史的时候，首先历史观要正常，我们要看在那个更加的看到它的全局怎么一回事发展，每一个文明之间互相怎么渗透，哪个民族之间是怎么互相融合啊、抗争，最后成为还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这才是应该正确的史观嘛，是吧？ 对对。所以还是哈，和敖德老师聊天就是感觉很博学，很受启发。我们推荐这一套书叫做《100种秘密》系列强书，那么感谢敖德老师能够用两期时间哈，给我们推荐了两套书，同时呢也阐明了自己的一些关于家庭教育、关于素质教育的一些教育观点。感谢敖德老师接受采访， 谢 谢，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嗯嗯。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